这儿睡，给这儿续人，这儿拿腚，这儿添管，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哟，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别挨骂了。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豆腐侍郎》。哎， 昨天，怎么意思？ 昨天你吃饭了吧？ 这不废话吗？我哪天不吃饭呢？ 昨天你们家吃包饺子，对不对？哎。 你这鼻子比狗还灵呢！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我们家吃包饺子，你怎么会知道的？听起来呀，挺悬的。嗯，说穿了那就一文不值了。嗯，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吧？ 全是冬至啊！ 是啊，哎，你也知道这个节令啊？ 哎呦，老北京了，那能忘了冬至饺子下汁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吗？ 传统的这点老习俗啊，瞒不了您。 大陆上南方人冬至吃汤圆， 对， 台湾的冬至呢吃挂包润饼。 哦，是啊，风俗习惯不同嘛，吃的东西也有差别。 冬至，哎， 你 要在这个农历里的这边算呢，那就不一定是哪一天哪个月了，它是24个节令其中之一。在封建社会帝王时期，那它可是个重要的大日子。 哦， 每年的冬至。 皇上都得到天坛去祭天，举行祭天大典。嗯，为什么要祭天呢？ 过去咱们中国是以农为本，嗯，靠着庄稼收成过日子。 对， 祭天呢，无非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米粮满仓是金银满库。 对，这一旱一涝不得了，那是民间最大的灾害。 现在旱涝涝了，并不是最大的灾难了。 皇上独自称为天子，嗯，是哦，天子， 天子这俩字儿怎么讲？ 他是天子，天子啊， 就是天的儿子， 是啊， 所以每年呢都得去给他爸爸上神供。 哦，这么当的事。 这祭天大典呢，它是既庄严又隆重，哦，既奢侈又浪费。嗯，每年举行一次，每年准有一个发财力。 谁呀？这 祭天大典里的独柱官， 独柱官， 跟现在来说呢，就是司仪。 哦，当司仪能发财啊？哦，这可是个肥缺呀。怎么呢？俗话说嘛，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买的时候由他经手。哦，这一经手就三分肥。 祭完了以后，所有的祭品全归他处理。嗯，每回都能赚个几万两银子。哟。 这可是冒了油的肥缺。 按一般的规矩呢，这独柱官是要由礼部侍郎来担任。哦， 感情这还有资格的限制。 咸丰九年的独柱官啊，是个新上任的礼部侍郎啊，名字叫黄铜。 那好，我这有擦铜油。 人家是梧桐的铜。 哦，是喽。 这黄铜呢？ 他是个捐班出身。 什么叫捐班啊？捐班啊，就是花钱买的官。 哦，我懂了，黄铜他们家里趁俩糟钱儿。 哎，对。哎，那花钱买票当选的民意代表，那是不是也得算捐班啊？大同小异啊。虽然朝代不同，但是目的一样。嗯，花俩钱买个官，当了官就能官官相卫，保护自个儿的财产。 当了官就可以官商勾结、狼狈为奸、财源滚滚，是一手。 这有这么大的记性 啊？不信你从报纸上看嘛。嗯，哪项工程他不追加预算？ 哦，甩开了耙子轱辘啊！ 黄铜啊，花了3万两银子弄了个礼部侍郎。 哎呦，这官还真不便宜嘿。 哎，别着急，马上就能装回来。 怎么呢？ 这年的读书官由他当了。 嗯， 黄铜心里他这个高兴啊。 对呀、啊，捞本的机会来了吗？ 可是到了冬至的前一天， 嗯， 感冒了，他着了急了。 为什么呢？ 嗓子哑了，近乎失声了。 哎呦，又不是唱歌，嗓子好坏有什么关系？ 哎，那关系可大了。 怎么？ 因为祭天的时候啊，这读书官呢、啊、得喊。 哦，对了，他是司仪。 别说是司仪了，那会儿啊，宣读圣旨的都能得到好处。 哎，旁人啊管他叫豪，所谓三进不如一豪。 那年头啊，又没麦克风扩音器， 嗯， 全凭一条肉嗓子 啊， 所以这嗓子必须得亮 啊， 一嗓子喊出去呀、啊，整个的祭坛都得听见，那才行呢。 那咱们黄铜这嗓子 本来还成， 哦， 这一感冒。说话都难听了， 哎呦，怎么个味儿啊？ 祭天大爷， 这个好嘛，别说了，比猴还难听呢，这么麻烦 了。是啊，他正在屋里那儿转腰子没辙呢， 嗯， 哎，就听见外边这么一声，豆腐， 哦，卖豆腐的来了， 嘿，这声豆腐呀，喊的那个脆呀。常言说呀，侯门深似海呀， 嗯， 接着几层院子全穿透了。 哟，他这嗓门可太好了。 当时这黄铜灵机一动， 嗯， 来人呐，把这卖豆腐的给我叫进来。 啊，哎，去叫去吧。 功夫不大，卖豆腐的进来了，给老爷您请安。 你叫什么呀？ 回老爷的话。我叫黄金， 黄金24K的， 人家是津津有味的金。 哦，跟那个金银的金同音。 黄铜心里也是这么想 啊， 冲这名字就值钱 啊。 我叫黄铜， 铜， 他叫黄金， 金。 嗯，怪不得嗓子比我好呢。 哦，他还找着身子。 黄金呐、啊，我打算照顾照顾你。 嗯，这小子要走好运了。 来呀。您想办素席是吧？那没问题，鲜豆腐、老豆腐、油豆腐、冻豆腐、臭豆腐、酱豆腐，连五香的豆腐干我都会做。 嘿，可找对了人了。 哎，我不要豆腐，你呀、啊、也别卖豆腐了。 不卖豆腐的吃什么呀？ 吃大点 啊，大点呐、 啊。老爷，点大了发苦，那就没法吃了。 哦，放盐卤呢。 点豆腐是让你到祭天大坛上去当差。 他去干什么呀？ 替老爷呀、啊，我喊呐。 那他会吗？ 教他呀。 嗯， 很简单。你呀，站在前边。我呢蹲在你后边，那我说一句呢，你喊一句， 嗯， 跟着我学话，我说什么你喊什么，这会吧？ 这不难呐。 哎，这事儿要是办好了呢，我给你开间豆腐房。嘿， 这可比悄悄卖豆腐强太多了。 行，老爷，咱们试试吧。 嘿，瞧这豆腐房诱惑的啊！ 好，我先说一句，你瞧瞧，一城开始。 来瞧吧， 一城开始。 有他了没？这味儿啊！ 哎呦喂，你别学我这味儿啊！你平时做买卖是怎么喊的呀？ 对 呀、 啊，用你原来的那嗓子， 豆腐。 哎，这味儿就对了。 哎，对，就照这味儿喊。 那再来吧。 哎，一城开始。 你行， 一城开始。 哎，这就对了， 迎地神。迎地神，殿玉帛，殿玉帛，凤福座，凤福座。 哎，还真不赖嘿。 哎，您见过表演双簧的吧？ 见过呀。 可能就是从他们俩。 你别这对雷公胡批了。 这一城呢，一共有九项 哦， 其中啊，最让人发怵的是这个吃祭肉。 嗯， 怎么呢？ 它不好吃啊。 肉还不好吃啊？ 这鸡肉啊，按照规定就用白水煮， 不搁盐。 哎，还不能煮熟了，煮熟了就不鼓励了。 哦，半生不熟的， 一点咸味也没有，吃的嘴里头啊生了呱唧，咽不下去啊。 那为什么不搁上点酱油啊、味精啊，配点花椒、大料、葱、姜、蒜，就煮熟了多好啊？ 那就不是祭天了， 嗯， 那成了满朝文武郊游大会餐了。 这个鸡肉这么难吃， 哎，人家有主意， 怎么办呢？ 每个人呢，自个儿多预备一张纸， 哦，擦嘴， 不，为拖着肉， 拖着肉 啊，这纸啊，是用咸汤泡过的。甜甜纸呢就有滋味了。 嘿，这主意还真高呗，这是谁想出来的？ 到了吃鸡肉的时候，您看吧，上至皇上亲王，下至尚书侍郎，都是一边吃一边舔，您看啊，全都这样。 你瞧他们这份德行啊。 到了冬至这天呢，天坛里头可热闹了。 哎，祭天大典嘛， 太阳还没出来，天还黑咕隆咚呢。 嗯， 吉时一到， 哦，大典开始了， 香烟缭绕，鼓乐齐鸣。 嗯， 皇上主祭站在祭坛上边， 啊， 百官陪祭都站在祭坛底下。 哦， 祭坛上边呢还站着黄金。 哦，那黄金， 哎，黄铜呢蹲在他身后头，小声的跟黄金说：“祭成。”开始， 开始了。 这黄金还真不含糊。 嗯， 收小腹抖丹田，喊了这么一嗓子：“一成开始。” 嘿，这黄金这嗓子还真不含糊。 天坛不是有座回音壁吗？ 嗯， 这一声围着那个墙啊，嗡啊嗡啊嗡，转了三圈绕回来还正耳朵呢。 嘿，你这太夸张点了。 皇上一听，嗯，黄铜这嗓子不错呀。 哎，那是卖豆腐的喊的。 合着台上俩人演双簧，哎，这皇上愣没看出来。 皇上怎么会没看出来呢？这也是怪事啊。 哎，一点也不怪。 嗯， 根据我的分析呢，它有三大原因。 这第一 是天色不亮， 第二 离台太远， 那第三呢， 皇上又是近视眼。 好吗，正在一块儿了。 黄铜一看头一句拿下来了， 啊，那就跟着来吧。 迎地神， 哎，这第二句了。 黄金一提嗓门，迎地神。 火， 皇上一听，嗯，又长了个调门， 龙心大悦。 这么说吧， 嗯， 前面几项啊都挺顺的，可到了吃鸡肉这儿出了错了。 怎么呢？ 黄金是头一回吃鸡肉啊。 是啊， 又没准备咸纸 啊， 他一嚼啊白不撕裂， 嗯， 呵，这份的难吃啊，他给吐了。 哟， 黄铜抬眼一瞧，哟，怎么给吐了？赶紧说，哎，别吐啊。 啊，那就失仪啊。 黄金一逞胸脯，哎，别吐啊。 他怎么给砍出去了？ 这皇上也纳闷啊，嗯，他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哎， 蹲在这儿也急了， 嗯， 没这句，没这句。 哎呀，我的妈呀！ 皇上那儿也嘀咕了，他没这句，你喊什么呢？ 说的是吗？ 对呀、啊，哦。气得黄铜往起一站， 哎呀，还是卖你的豆腐去吧，滚吧！ 黄铜一捂耳朵，豆 腐，哎，还要卖呢？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豆腐侍郎，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另一段传统相声。这段作品大家就比较熟悉一些了，小神仙的一个故事，丢驴吃药。 您相信那些算命打卦的吗？ 嗯， 说实话 太相信 哦。 不过有时候呢也挺灵的。 那是梦什么 梦 啊？碰巧了，您要不信呢，我给您举个例子。 哎，您说说。 可不是现在的事儿 哦， 过去在北京的天桥啊有这么个算卦的 啊， 嚯，可风光了一阵子。 嗯， 都说他的卦呀、啊、算得灵。哎，您就听他这名字吧。 叫什么呀？ 王铁嘴。 哦，这人姓王， 人家还送了他个外号 啊， 叫王半仙。 啊， 大家伙儿呢都说他有半仙之体。 半仙之体。 嗯，后来这个人呢得了半身不遂，时间久了这蒙不对了，慢慢的就没有人再信他那一套了。 哦，你不是说他挺灵吗？ 哎，他就是由一卦成的名 啊。您说说。 有一天有这么个人， 嗯， 到他那儿去算卦。 这人是干什么的？ 是个开中药铺的。 哦，卖草药的。 对，这药铺呢就在他这个挂摊后边没多远，距离呢不到一百步。 哦，这药铺掌柜的来算卦。 不算卦，怄气。 哦，这是 跟他老婆呀在家里头拌了几句嘴。 哦， 空着肚子呢喝了几杯闷酒。 嗯， 在屋里是越想越烦，出了药铺就奔这挂摊来了。 啊， 顺手抄起那挂盒子来，一指这王铁嘴。哎，认识我吗？ 哟，这是诚心怄气来了。 这摆卦摊的有一样好 啊， 不管是什么事儿， 嗯， 都不着急，沉得住气。抬头这么一看，啊，认得，您不是药铺的掌柜的吗？ 他怎么认识他呢？ 哎呦，都在天桥啊，磕头碰脑的，怎么能不认识呢？啊， 得认识。 嗯，认识好办，给我算一卦行吗？ 啊， 哎。我这挂摊谁算都行。 对， 灵吗？ 那得看给谁算。 要是给您算呢，我要是算错了，您可以把我这挂摊砸了。 嚯，好大的口气啊。 好，算灵了你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算不灵可别说我霸道，我可要砸你的挂摊哦。 好嘛，跟他媳妇的那点气呀、啊、都撒这儿了。 您摇斋主拿着挂盒摇了摇倒出来，你算吧。 嗯，算吧。 您问什么事儿啊？ 这药铺掌柜的问什么呀？ 你呀算算我这个药铺啊今天卖多少钱。 哟，算卦哪能算得出来呀、 啊、是啊，这要搁别人这就栽了。 哎， 可是王铁嘴就是由这儿出的名。 哎，他怎么说的？ 小事儿，这是点小事儿。 啊，可以算，能算出一天卖多少钱来？ 可以算是可以算，不过我要告诉您，干什么呢？有干什么的规矩。我们算卦的规矩呢，是不算绝卦。 哦， 您这为绝卦 哟， 可是我要是不给您算呢，您会说我没能耐没本事。我要是给您算呢，又破坏了我们这行的规矩。 哎呦，这还两难了。 这么办吧，啊，我不给您算一天，我给您算一个时辰。现在是四时，咱们算五时。 嗯，哦，就是正午十二点。 嗯，您有表没有？ 嗯， 有。我们柜上有个钟。 那好， 好，您就瞧着您那座钟，十二点。准进去一个买药的，买一块钱的药，他要是买九毛九的您就摔挂盒，他要是买一块零一分的您就来砸挂摊。 哇，这话说的可够满的。 好，这可是你说的，十二点进去买药的算是你的挂零，十二点要是没人去买药我就来砸你的挂摊。多少钱？ 给挂钱。 先不要钱。 嗯， 算灵了啊再给我送钱来。 呵，俩人说定了。 这掌柜的还真听话，回到药铺就把后屋里那大座钟抱出来了。 嗯， 往柜台上一摆，那意思是到了十二点不进来买药的我就去砸他的挂摊。 出气。 王铁嘴心里正犯嘀咕呢。 嗯， 哎，这么会儿来了一个老头。 干什么的？ 是一个卖豆腐的掌柜的。 哦，算卦来了。 拿起挂盒来就问。 嗯， 你了是叫王铁嘴吗？ 对， 我叫王铁嘴。好，我算一卦您摇吧。 哦，

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还是先来接着欣赏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听完的那段传统相声《丢驴吃药》，由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 老头掏出一块钱打洋来，拿在手里头，就在那药铺前头那转悠。 他怎么不进去啊？ 哎，进去早喽，怕驴回不来呀、 啊。这人还真有心眼啊！ 这腿肚子啊都快溜直了。接着玻璃往里头一瞧啊，还差三分钟就12点了， 快了。 里边那位药铺掌柜的跟外边这位豆腐房的老头，四只眼睛都盯着那个钟。 嘿，这俩人可真有意思，全跟那个钟较劲儿啊！ 大侄刚一到12点，外边这个一推门就喊：“掌柜的，买1块钱的药。” 这真准时。 这掌柜的纳闷啊， 他纳什么闷啊？ 一看那钟，正12点。进来这个人不认识 啊，不认识。没见过， 买什么药啊？ 你得看着办吧。买药还要看着办的呢。 要不掌柜的再问一句， 治什么病的？豆腐房老板怎么回答呀？ 我没法说呀。 是没法说呀，能说把驴丢了来买药来了吗？那不像话呀。 哎，有病不必医，说治什么？ 要治什么呀？ 把这位挤得的没主意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我治驴。 治驴？ 要不掌柜的一听治驴啊，他这么一琢磨， 哦，他明白了。 哎，整个心思错了。 他是怎么想的？ 这位啊，大概得的是花柳病吧，可能是抓大败毒的，不好意思说。 这是哪跟哪儿全弄拧了。 掌柜的抓好了药，这副药啊1块钱，不过呢今天特别优待 啊， 我收你8毛。 减价。 不中。相声说了，钱少了不管用。他说完了，把1块钱往柜台上一扔，抓起药包来他就走了。 嘿，真有这种死心眼的人啊。 这药铺掌柜的呀还真佩服这个王铁嘴，干脆把这1块钱呢送给他去得了。 嘿，这王铁嘴这卦还真灵。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位懂中药 啊？ 过去这种治脏病的大败毒里啊，有五毒。 哪五毒啊？ 长虫、蜈蚣、蝎子、油盐、癞蛤蟆。 嚯，这是以毒攻毒啊！ 有这五毒还不算，里边啊还有10来味草药，其中一味最厉害的是芒硝。 哟，芒硝是泻肚的呀。 他把药拿回家，把王铁嘴算卦让吃药的事儿一五一十的都跟他老婆子说了。叫他老伴儿快给他熬药去。 赶紧熬去吧。 到了厨房打开药包一瞧啊，把这老太婆给吓傻了。 怎么了？ 别的药他不认识啊，那蝎子、蜈蚣跟长虫他知道啊。这要是熬了给老头子吃下去，那不折腾死他呀。哎，这老婆您别说，她还心眼挺快。 她有什么主意啊？ 把这五毒啊挑出来了，抱起来扔了，把草药啊给熬了。 哎，这回就好了。 哎，这回 就糟了。 这怎么了？ 那盲肖他不认识啊，多熬到里头了。 哎呦， 浆浆糊糊这么一大碗，老头啊是一捏鼻子，咚咚咚，全灌下去了。 我， 老头啊漱了漱口，坐在炕上那儿等着去了。 等什么呀？ 等驴呀、啊！ 嗨， 哎，您还别说，天刚一黑，还真来了， 驴来了， 屎来了啊！老头那个肚子啊，叫盲肖给打开了。哎呦，我的娘哎，老婆子那受直了呀。 哎呦，这就开始要泄肚了。 老婆呢本想上官茅房， 现在叫公共厕所。 走到门道里，刚一开大门，就已经憋不住了，蹲在门道里啊，就方便上了。 哎呦，就地解决了。 哎呀，反正是独门独院，今儿晚上弄脏了，明儿再收拾吧。 那还不是老太婆倒霉， 提了这裤子刚想回来，不中，怎么又来了？没打中头，老头拉了24炮了。 我五分钟一回，嘿， 老头子可拉坏了 啊！ 那老婆心疼他呀，给他拿来了个小板凳。 哦， 老头坐在上边已经是站不起来了， 真够呛。 哎呀，老婆子，你去睡吧，看这意思啊。我这一宿啊有的拉了 啊，他准备长期抗战了。 哎，您说他这驴丢了没有？ 我哪知道啊？ 没有 啊，没丢，哪儿去了？ 这驴头天晚上牵回来呀，老婆没把它拴结实 啊， 溜了江跑出去了。 跑哪儿去了？ 跑他们斜对门那院里去了。 哦， 对门那院里呢住了一家坏人。 怎么个坏人呢？ 吸毒的。 哦， 家里已经是荡卖一空了， 没辙了。 嗯，有辙了。 怎么了？ 那头驴跑到他们院里来了。 哦， 这个男的说了啊，哎，这驴我认识，斜对门豆腐房的 认识。 他不找啊，咱们装不知道。白天呢、啊、咱们别出去。 嗯， 天黑了他要是再不找，我就把这驴拉到汤过去 啊， 能卖个百八十的，够咱们俩抽半个月的。 吸毒 啊，你先喂喂他，别让他叫。 拿什么喂啊？ 这个你拆个枕头吧。 嘿，拿枕头瓤子喂驴啊。 一天熬过去了，好容易盼到了天黑了。 嗯， 这两口子引得也够呛了。 哎， 男的说了，哎，去门口听听有人没有，没人呢、啊、我就往外拉驴了。 哎，先探听探听动静。 这女的耳朵刚往门上一贴， 嗯， 就听见对面老头那骂街呢。 骂什么呀？ 拉王八蛋，我看你怎么拉。明儿一早啊，我非告你去不可。 哎呦， 你可把我给害苦了。 嗯， 拉吧，我看你怎么拉。 骂上了。 对门那女的一听坏了，拉不出去了。 嗯， 人家老头知道了，堵在门口那骂街呢。人家说了，看咱们怎么了，明儿一早啊要告咱们去。那你说怎么办吧？ 那男的说什么呀？ 叫他那女人呢、啊、再去听听。 哦，这回老头又说什么了？ 哎，怎么又来了？好、哦、我看你怎么拉。明儿早晨我非告你去不可。没完。嗯，你拉吧，我让你拉一宿。 你个王八蛋，你这是骂那偷驴的吗？ 他是骂那算卦的呢。 哦， 他这话呀都是跟自个儿肚子发牢骚呢。 那老头说看你怎么拉 啊，那是指那肚子俩多钟头拉了20多泡的还拉呢。 那明天早晨要告你去，那不是告偷驴的吗？ 不是啊，告那算卦的去啊。他那意思是我驴丢了，叫我吃药把我给折腾成这样。 我让你拉一宿， 是跟自个儿的肚子发牢骚怄气嘛。 嘿，全听明了。 把老婆拉得受不了，老婆心疼他呀，把他扶到屋里去了。 哎，快休息休息吧啊。 这女的听完了老头说的横话， 嗯， 害了怕了。 哟， 哎呦，这老头人家说了没完呢，非打官司不可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那这男的怎么说呀？ 那就赶紧把驴轰出去吧。 哎呦，别要了。 哎，这女的不干。 不干 啊，驴没落着，白吃我一个枕头啊，不行。 哦，赔本了。 这女的真厉害啊，她看这驴脑袋上啊带个龙头，一把就把这龙头给抹下来。 那干什么呀？ 她那意思是啊，卖了龙头再买个枕头， 别赔了本。 一开门当一脚就把这驴踹出来了。这驴还真乖，溜溜达达的就回家了。 这驴不错，还真认槽。 哪儿啊，它饿呀。 是啊，一个枕头怎么能饱啊， 三步两步就奔到了槽上吃草去了。 驴回来了， 老头坐在炕头那儿正倒气儿呢 啊， 一听耶，驴槽上那儿有动静 啊， 开门一看，老头蹦着就出来了。哎呀，老婆子，我的驴耶。 好嘛，一高兴唱歌一串。 你看我说吧，那王铁嘴算卦灵不是、你看看一不又就回来了。哎呀，哎，驴是回来了，怎么嘴上的龙头没回来呀、 啊还不满意呀、 老婆子安慰他。哎呀，行了，你别不知足了，吃半副药啊，换回条驴来还不好啊？我要是把那副药全给你搁里头啊，还不拉死你呀、 哎，老婆这心眼啊，算多对了。 老头听了，抡圆了给老婆子一巴掌。 哎，怎么打人呢？ 你该打。 为什么呀？ 你要是把药全搁里，那龙头不也就回来了吗？ 欣赏了这段丢驴吃药，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书迷打砂锅。这段作品呢和刚才那段丢驴吃药啊有一个巧合的地方，这两段作品呢都有单口相声表演的版本，我们也更熟悉一些。我们下边呢再来一起领略一下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以对口相声的形式表演的这段书迷打砂锅。 我们俩表演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对，对口相声。 这相声跟说书不一样。 嗯，有什么差别呢？ 说书啊有朝有代，这说相声啊没准谱。 这倒是。 说书呢有扣子。 哎，唱戏的有咒子。 说书的人呢要会用书中的情节把听书的人给扣住。 是啊，扣不住人家明天人不接着听了。 就跟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 啊， 掌握不住观众的心理，收视率什么也好不了 啊。没有好扣子迷不住人。 过去一些说书的艺人呢就懂得这个道理 啊， 安排设计书扣子确实抓住听书的人， 嗯，引人入胜，让人着迷。 哎，过去呢就有这种人，书迷。 什么叫书迷啊？ 就是听书啊入瘾了、迷迷瞪瞪，把书里的情节事物啊跟现实的生活混淆不清。 有这种人吗？ 有啊，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就有个书迷，这个人呢一天什么也不干，光听书去。 听什么书啊？ 跨海征东。 哦，这是唐朝的故事。 听到淤泥河救驾，盖苏文把唐王困在淤泥河，逼着唐王写降书顺表。正热闹的时候，散书了。 哦，完了， 听书的都走了，书迷不走，坐在板凳上发愣。 哦，大概是入了书了，在那儿想主意呢。 茶馆的伙计收拾东西啊，一看书迷坐那儿发愣，走过来了。先生，听说你明天来吧，今儿散场了，您该回家吃饭去了。 对了，明天请走吧。 书迷站起来就给人家那伙计一拳。 怎么打人呢？ 书迷说你混蛋呢， 就骂人。 救驾要紧呢、吃饭要紧呢、 这伙计说什么呀？ 伙计见多了 啊， 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位是个书迷。遇见这种人啊别抬杠，顺着他说错不了。那什么事啊？那当然是救驾要紧了。 那书迷怎么个反应呢？ 对啊，既然是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去吃饭呢？ 是啊， 您去救驾也得先饱餐战饭呢。 对，吃饱了再打。 书迷一听有理，伙计赶紧给我预备战饭 啊！跟您这要饭吃啊？ 我听说的我没有战饭，您回家去吃去吧。 可不是，没听说过书馆管饭吃的。 书迷离开了茶馆回家吃晚饭。他爸爸就嘟囔他，哎呀，你呀、不小了，天天啊净听书， 也不想干点什么，将来怎么办呢？ 哎呀，老爸爸疼他，关心他。 哎，他可不领情啊。 哦，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里那瞎琢磨。 嗯， 琢磨琢磨，又犯了病了。 哟， 这回又想起《岳飞传》的牛头山大战来了。 嗯， 从被窝里出来，骑在枕头上当马，手里头拿着条数疙瘩，杀呀！一通大喊大叫， 这是犯了病了， 把他爸给吓醒了。 哎呦，那还不醒吗？ 老头过来一揪书迷，黑天半夜的，你吵着人家自临不安，成心给我找麻烦是吧？找嘛呀？赶紧睡觉！顺手就把他摁在床上了。 睡吧。 老头刚躺下，这书迷又想起炮打两郎关来了。 嘿， 就在他爸爸耳根台子底下，啊，当。当当当，来了三声炮， 好家 伙，把老头吵得俩眼冒金花呀！ 嗯， 起来又把书迷给摁躺下了。 嗯， 拿着条数疙瘩指着他。 嗯， 你再胡闹，我就拿这个揍你。 这管用吗？ 没想到这条数疙瘩还真辟邪。 怎么了？ 这书迷没多大功夫，吃呼吃呼他愣着了。 嗯，还是怕挨揍。 第二天爷俩吃午饭。老头越想昨儿晚上的事儿越生气 啊、 嗯！一边吃饭呢，就一边叨了。 嗯， 哎，你呀也老大不小的了啊，一天到晚的游手好闲，除了听书呢，什么也不想干。等我死了，我看你怎么办呢？ 这书迷说什么呀？ 什么也没说啊。只见他拿着筷子，那个手啊那发抖， 哦， 两只眼睛那发直， 这是不是又要犯毛病啊？ 您说对了，他想起《岳飞传》里高宠枪挑金兀术的耳环来了，拿他爸爸当了金兀术了， 这么危险， 手里那筷子冲着他爸爸就去了，看枪。噗的一声， 什么？ 把他爸爸腮帮子给炸破！ 哎呦， 老头疼的，哎呦喂、哎！脸上一见血，这书迷也清醒了，坏了，动了娄子，惹了祸了，撒腿他就跑了。 吓跑了， 可把这老头子给气坏了。 哎， 好啊，我说他两句，他就用筷子扎我腮帮子。这个忤逆子。我送他，我非送他忤逆不行。 哦，要送他这儿子忤逆不孝。 老头捂着腮帮子到了县衙门。 嗯， 在衙门口上呢站着两位值班的 啊， 一看老头跑得连虚带喘的，捂着那脸呢还直流血。哎，老头你要干嘛？ 他要告状。 告谁呀？ 告他儿子。 这二位一听，这是送武尼的呀、 嗯。 哎，老人家，你为什么告你的儿子？ 跟他们说说吧。 哎呀，我的儿子才不孝顺我呀，还打我。你们二位看看，我这腮帮子就是他给扎破了的。 还流血呢，这不假。 这二位一听就火了，怎么儿子打爸爸，这还得了啊？你儿子在哪儿呢？ 那小子跑了。 哎，我是先到衙门呢，给您个话，我这就抓他去。 啊，到哪儿去找去啊？ 老头心里有数啊。 嗯， 他儿子是个书迷，一定跑到茶馆里去听书去了。 对，茶馆里找去。 找了好几个茶馆啊，老头在一家说《济公传》的茶馆里找着书迷了。 哦，好，真找着了。 书迷正听得入神呢。可把老头吓了一跳。 怎么吓一跳啊？ 老头是想啊，听了岳飞传就把我腮帮子给扎破了、 嗯、 这要是听了济公传，半夜里一记发宝，哎吃了黑，那还不拿夜壶把我的脑袋给拆了。 那真没准。 老头进了茶馆，一把就把书迷给揪出来了、 嗯、 怎么办？我把你啊送了忤逆了。 这书迷怎么办呢？ 书迷一听就急了。 哦， 送了忤逆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是啊，蹲在监房里头那不能听书了。 狗急了跳墙啊，书迷死出劲儿里这么一甩，把老头摔了个跟头，撒腿就跑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老头爬起来就追呀、啊、 嗯， 书迷一拐弯进了胡同了。老头火可大了， 是气人呢。 顺手啊，抄起一把人家放在门口扫街的笤帚，跟在后边就追。 嘿呦，老头怎么能跑得过小伙子呢？ 苏迷进了胡同，老头跑得慢， 正堆在胡同口上。哎，真是个巧劲儿。 怎么个巧法？ 在胡同里呀、啊、出来了一个卖砂锅的，那卖砂锅的正吆喝呢。 什么味儿啊？ 砂锅。 哎，是这味儿啊。 老头误会了。 怎么了？ 砂啊，昨晚上杀呀杀的，杀了一宿了，今儿怎么又杀到这儿来了？ 好嘛，弄错了。 老头给气糊涂了， 哎， 眼也花了，也没看出是谁来。这卖砂锅的一出胡同，老头就是一瞧说，就听稀里哗啦，这挑子砂锅是全碎了。 是啊，砂锅怎么进步这么大呀？ 卖砂锅的一看也愣了， 嗯， 心里说，行了，这就好办了，遇见包圆的了。 不用一个一个的卖了。 老头过去就把这卖砂锅的给抓住了。 干嘛呀？ 行，打官司去 啊。 这卖砂锅的说了，弟弟，你想不打官司也不中了。 嗯， 俩人揪着可就上了县衙门了。 哎，打官司去。 俩班头一看，哎，瞧见没有，来了，这小子是忤逆。 怎么知道的？ 跟他爸爸敢对揪着吗？ 好吗？误会了。 俩班头迎上去就给那卖砂锅的俩大嘴巴 啊， 杀去你爸爸。 这卖砂锅的说什么呀？ 他不是我爸爸。 对，我不是吗？ 这班头说了，哦，他不是你爸爸，他是我爸爸呀。 你说 这 谁杀的？ 又是俩嘴巴。 呵， 把这卖砂锅的给打糊涂了。哎，好了，别打了，我撒给我爸爸。 他承认了。 二位班头把他们俩带进去，把这卖砂锅的锁在尿桶旁边，往里边一回话。县官一听说有儿子忤逆不孝，马上升堂， 立刻就办。 带老头， 嗯， 你儿子怎么不孝顺你呀、啊？ 诉诉你的委屈吧。 这老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了， 说：“ 哎呀，别提了，夜里也不睡觉，在炕上骑马，耳根台子旁边放包，筷子扎腮帮子。 哎呦，这都是实情啊！ 可是县官听不懂老头这话呀、啊，在炕上骑马，那得有多大的炕啊？ 那骑的什么呢？ 县官认为这老头是给气糊涂了。好啊。”我把他带上堂来吧，打他40板子。 啊、给你出出气。 老头说了，80板这谁也改不了啊。 哎，知子莫若父。 啊，县官说了，那要依你呢？ 老头想怎么办呢？ 依我呀，说我要死的，我不要活着了。 哎呀，那糟了，这卖砂锅的倒了霉喽。 县官一听，老头这是气话。 那可不， 我要是把你儿子弄死了，那谁来养你的老呢？ 对呀、啊。 老头一听这话可就哭了， 他真伤心了。 老爷呀，我还能指望着他养活我呢？啊，他都不让我吃饭呢。啊，我吃饭他生气，把我腮帮子这儿都扎个窟窿了， 还流血呢。 县官一听这话可气坏了，一拍惊堂木，带忤逆子， 甭说带那卖砂锅的， 衙役们拳打脚踢，连拉带扯的就把这卖砂锅的带上来了。 哎，这卖砂锅的招谁惹谁了？ 这卖砂锅的是个乡下人， 嗯， 没见过官， 嗯， 见了官他害怕，头一句话他就说坏了。 他说什么？ 老爷，吓死我不敢呀！ 受着啊！ 混账，没问你下次，就问你这次，你为什么不养活你爸爸？说。 哟，这卖砂锅的怎么说呀？ 老爷，他不是我爸爸呀。 他冤我。 老爷一拍惊堂木，先打40。 啊，为什么打呀？ 我先打你个当堂不认父。 嗨，你怎么越乱了？ 把这卖砂锅的打得直喊呢。老爷，他你怎么不讲理呀？ 这县官怎么说呀？ 爷俩打官司讲什么理啊？先打。打完了再说。 好嘛。 哎，老爷，这个老头把我的果全砸了。 是吗？ 老爷说你混蛋呢。 怎么混蛋呢？ 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不砸你的锅？ 哎呀，全拧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3段韦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50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在黎明